这里是房山人民广播电台，房山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7兆赫，107兆赫，钟灵毓秀，最美房山，最美房山。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城市，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电波中恋上一座城，上一座城，城的声音、色彩还有味道。FM 107，会生活，会生活，新鲜生活资讯大搜罗，会生活汇聚品质人生，绽放快乐生活。 听会生活，享受生活， 汇聚房山人气，商业服务，尽享新城新业新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7会生活节目，我是雨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佳。 我们的会生活节目是一档广播实时互动的生活服务节目，旨在搭建全新的房山本土经济生活广播新平台，服务房山本地商业机构。 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让生活在房山的朋友们充分地了解到房山新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等等生活各层面的新发展、新变化，为我们百姓的经济生活服务指南。 会生活节目的内容呢，是以我们房山区内最新的吃喝玩乐游购娱资讯发布，热门店铺体验，时尚专业热爱生活的达人嘉宾走进直播间，共聊热门话题，分享宝贵感受。 可以说这个互动性和实用性是我们节目最大的特点。现在朋友们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FM107807999， FM107807999。 首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安带来的《新鸳鸯蝴蝶梦》。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愁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 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钟灵毓秀，最美房山。这里是房山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7兆赫。 北纬 39度15分。 东京 116度15分。 坐标 Sun Hill，房山，中国房山。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107兆赫， 一路风光时刻相伴。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城市，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电波中恋上一座城，上一座城，城的声音色彩还有味道。FM 107，会生活，会生活，新鲜生活资讯大搜罗，会生活汇聚品质人生，绽放快乐生活。 听会生活，享受生活。这里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的会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雨佳。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佳。哎，雨佳，那你觉不觉得啊，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都挺繁忙的，有的时候身体就会不自觉的觉得有一些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 是的，现在呢亚健康呢非常的普遍啊，可能是比如说饮食呀，工作压力啊，还有呢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是不是咱们太缺乏运动了。很多朋友喜欢开车，上班开车啊，下班也开车，然后平时那个锻炼太少了。 对对对，我也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同事，其实年龄都不大，然后就是岁数都挺小的，然后就会经常的说，哎，我脖子不舒服，我腰不舒服，我这个颈椎都受不了了什么的，就这种情况还挺严重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让大家担忧的问题，就是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会身体不自觉的就发福了，然后越来越胖，这个是让大家特别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也是需要一种适合的运动，适合上班族，适合咱们现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这样一个运动，让我们全身呢都可以得以舒展，让我们可以从这个亚健康的状态中跳出来哈，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嗯，那说到这儿啊，天呢变得越来越冷了，然后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出去呢出一身汗还容易吹风着凉感冒。如果有一种非常好的运动方式在室内可以进行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会喜欢的。 嗯，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朋友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新普拉提学院的优秀的私人教练杨娟娟。杨教练呢今天会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练出好身体好身材。那我们下面呢就先请我们的杨教练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杨娟娟，然后是一名普拉提私人教练，我学的体系是李新普拉提体系。 嗯，其实说起普拉提，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没有像瑜伽听的那么多，然后也很容易和瑜伽来混淆。那杨教练首先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普拉提呢，和瑜伽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和联系？ 嗯，普拉提和瑜伽的区别就是像闹钟和手表的关系。普拉提 你要先把你的身体叫醒了，让你的每一块肌肉会去发力了，然后最后你再去练瑜伽，然后调节呼吸，调节你自己身体这个内在的平衡。然后普拉提它是一个近现代的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它是从一战开始，普拉提先生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战训练营的时候是给那些病人是做康复的，然后最后慢慢的这个普拉提体系才能形成出来。然后瑜伽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这就是普拉提和瑜伽的最基本的区别，一个是近现代，一个是哲学体系，一个是科学的。 嗯，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这个普拉提比瑜伽更加的，就是怎么说，更加的柔和，就是更就是没有瑜伽强度那么大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普拉提比瑜伽的强度要大，因为普拉提是要让你的神经募集到你的肌肉，比如说像普拉提就是练臀、练腿、练胸、练后背，然后瑜伽就是一个全身的伸展。 但是应该是普拉提是先于瑜伽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应该是其实入门应该是先练普拉提，然后再去练瑜伽。 对，先练练器械，练练肌肉，练练普拉提体系，然后再去练练瑜伽，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准备好了之后，然后再练习瑜伽。 对对对，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大家一上来可能练的就是瑜伽，那我就想问一下杨教练，那您的这个就是从业经历是怎么样的？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接触的普拉提吗？还是怎么样的？跟我们讲一讲经历。 我最开始接触的也是瑜伽，是因为生小孩稍微有点胖了以后回来的时候也不知去练什么，因为十多年前了，然后说先练练瑜伽吧。然后练完瑜伽，因为也有好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比如像一做犁式脖子稍微有点酸，然后胸腔就有点闷得慌，然后这个找老师解决，老师就是也因为要去学学解剖，后来就是从网上看到那个孙俪，然后那个练普拉提床，然后说，哎，我说这个挺好的，然后就去。 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

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依偎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点，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点，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后你把承诺 我不知道哈，大家有没有算过我们和父母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在小的时候，我们和他们的距离大概是零米，18岁考上外地大学，和他们的距离大概是1000千米，等到了毕业，在陌生的城市打拼，你和他们的距离相差了整整一年，而我们的父母却早已经不是记忆中年轻的模样。还能够陪伴父母多久，这是一个话题。不要越努力越让他们够不到你，常回家看看，或者是下班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 你早就该拒绝我，不该放任我的追求，给我渴望的故事，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倒回，空间已破碎，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越过道德的边境，我们走过爱的禁区，享受幸福的错觉，误解了快乐的意义。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 啊。

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对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试过在无休的风里，你是在而我随时，我是原地打转的风里，连痛苦都听来很抒情。每次看风停，爱扬长而去，我和我那么寂静。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量，有些人积极乐观，浑身散发着热情与希望，有些人却悲观懈怠，让人不自觉的也跟着情绪低落。而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去在意外界的影响，也不会去抱怨艰苦和困难，即使没有偶像的光环加身，也依旧努力地过好每一天。在下午的时间段陪你继续来听歌， 趁着风又荡在蓝天，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不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 是土壤，夕阳飞升，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许下鲜面，看远方的心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闭着眉默默许下鲜面，看远方的心实现。